江湖招募令到 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一零三三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每在聆听，每在生活。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现在很多朋友都有每天晚上睡觉前刷手机的习惯。最近呢，有一个女士因为每天晚上追剧追到凌晨3点，她感觉到眼睛特别的不舒服，于是到医院去看，结果发现眼中长满了结石。再次来提醒大家，健康用眼，不长时间低头，不乱揉眼睛。 再张开，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哪里有欢喜，哪里就有悲伤，谁不害怕受伤，可谁又不渴望成长。再睁开，盼望着你幸福的脸庞。听歌的人啊，等待一份感动。唱歌的人啊，心里的话唱不尽啊。我背着你大浪迹天涯，来秋挂好离家。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世界没有怨言啊？我背着你大浪迹天涯，来秋挂好离家。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大声唱。 就大声唱。从你到我去天涯，来唱歌给你听。哦，唱歌给你听。 你知道吗？喜欢一个人会发自眼神，发自内心，发自肺腑，发自眼角眉梢，也会让你下一秒心疼到落泪。喜欢会充斥你所有已经被填满的情绪，也会掏走你原本已经空落的生活。总有人真诚地爱着你，你也这样喜欢着。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的话，请记得一定要珍惜，因为他一定特别的爱你。 黑暗之中，曙光划破我的尽头，传说希望就在片刻相走，赶走失落那道伤口，抵过绝望苦痛。闭上眼睛，我祈祷绿光降落，那是你给我的承诺，在雨落的天空许下两人的梦。我才懂爱是相信的寄托，不管时间多久都刻在我心中。不要多沉默，不要多寂寞，不要多纠缠在我，只要我相信寄托就会在那日落的曙光等我。就算困难再多，就算命运左右，就算有多少次蹉跎，只希望你会听到我的天空，你落在这片感受和不走你的手。伤口抵过绝望苦痛，闭上眼睛，我祈祷绿光降落，那是你给我的承诺，在雨落的天空许下两人的梦。我才懂爱是相信的寄托，不管时间多久都刻在我心中。 想要多寂寞，想要多坚强才够，只要我相信寄托就会在那日落的曙光等我。就算困难再多，就算命运左右，就算有多少次错过，希望你会听到我的疼痛，你躲在这片感受和不曾离开过。 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

缠绵，在生死面前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考在即，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考生要独自在外寻找房屋住宿。考试以外的时间，考生大部分时间呢都会在租住的房屋里面度过。很多考生为了距离考点近一点，会和其他考生来合租房屋，所以在此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只因为你转身间的眼神告白，突然像个不舍得想出来，别离开。当你回头想看我是不是还在，永远不会有意外。不看见你微笑，我不走开，感觉你的存在。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吧。有一个退休的老头呢，闲来无事就教鹦鹉说话，每天早上他一定会教早上好早上好，可惜几个月之后呢，这个鹦鹉仍然不开口。有一天啊，老头的心情不太好，就没有教鹦鹉说早上好，只听见鹦鹉大叫了一声：老头，你今天牛了，连好也不问了。怎么样，来娱乐一下大家早晨出门上班路上的紧张的情绪，继续来听歌。 想得太多什么都是问题，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只挂着眉宇宙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一口一口吃了什么甜不辣那快乐，一口一口吃了什么苦味太浓缩，你吃什么嘲笑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把情绪沾满着我，你吃什么嘲笑什么会变成一锅，一口一口你为什么吃掉了生活，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可挂着白衣宇宙掉几层皮，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一口一口咬定什么不懂的快乐，你吃什么就想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着我，你吃什么嘲笑什么会变成一锅，一口一口你的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 品牌们呢都在抓紧机会在节日到来前多卖出一些钻石珠宝或者是巧克力，不过呢，社交数据表明刚分手的单身人士才是真正的消费狂。哎，当然我觉得其实2月14号应该是农历的春节之后第一个大家特别活跃的节日了，不管你是单身的也好或者是成双成对的也好，可能都会在这一天当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一下对对方的爱意吧。 一梦回当年西湖边阳影有几位，夕照如三千龙井十七篇，送给春到岁饱和泪眼成灰，再对三天的雨水，千里圈 雪除非月下见一杯偏方很凄美，一饮而尽已在眼前浮现，就真是真不忍不忍说再见，唯有泪水四季轻抚你的脸，分手那个笑点冰的像雪，不过的三下之缘，不诉真是真对你对你说抱歉，匆匆一别不曾再回是纪念，秋季四处散落你的眷恋， 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满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 热血满腔理想迈向了未知的远方，每一次的回头望回家的路又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更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我回来啦，握紧我心上牵挂，艾琳娜我回来啦，你的心是我的家。